Bubble J Special 之不明女力。 上個星期呢我雲海有俾人帶我睇啦，就 video show 嗰個帶啦，咁我返去啲 check 過啦。真正熱愛 UFO 嘅朋友呢，呢頂帶應該睇啦。真係唔係講笑。有一個呢拍攝人員呢，就係、是、呢個軍隊嘅拍攝人員啦，咁啊好誇張啊，咁啊係拍攝呢個火箭升空嘅片段嘅時候呢，就拍完之後就將個菲林呢就即係 send 去衝啦，係咪咁啊，衝完之後呢佢已經冇機會再見我嗰條片啦，因為嗰條片已經直接去咗華盛頓嗰啲地方。咁啊相傳呢有一次嘅升空失敗呢，原來呢佢哋又拍到呢一啲嘢，就不便喺呢度透露啦，雲海係咪咁啊！佢哋做咗就个 animation， 就唔系睇到个真实嘅，但系佢咧就系、是、嗰个拍摄嗰嘢咧，就解释翻佢当时咧被召去华盛顿睇翻呢条片，嗰啲着黑色西装、黑色呔嗰啲人咧就问佢究竟系咪你拍嘅？咁佢就系话咗系，跟住就以后都冇见过嗰条片啦。咁啊嗱，呢一个 video 嘅里边咧，就所有嘅人咧，一系就太老唔怕死，一系就咧就系好想死嗰只噶啦，就系爆晒啲嘢出嚟嘅。咁同埋咧，即系佢哋讲嘅嘢咧，你会有信心咯。你听完咁啊，所以啦，再提一提你啦吓，系冇 UFO 噶，就系有啲 animation。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热爱 UFO 嘅，唔使讲噶啦，要睇啊！ 星期六晚9:11。 好啦，咁啊喺我哋未开始今日呢一个第一个钟头嘅嗰个 topic 呢，就其实就未讲到地球空心论嘅。 係 应该讲返上个礼拜呢，就有个相传呢执到一隻手指，就拎咗 指甲嘅嘢啦。 手指甲嘅物体咁样，就拎咗去呢就 DNA 嘅排列㗎。 冇错冇错。 咁啊作呢个 DNA 排列之后呢，发现呢地球上呢就係冇呢一类型嘅嘢㗎。咁呢个係 一阵先讲。 奇怪。 係一阵先讲。 呢个係一阵先讲。咁我讲讲呢话呢个劲。今日呢我就觉得好奇怪嘅，就係呢即系报纸咧，直情刊登咗咧，就系一个图啊，就话到明咧，就中国 send 咗呢一个人造卫星咧，杭州唔系神舟五号咧，就上太空之后咧，就可以咧，即系监察到一啲嘢噶啦嘛。即系当佢中国射粒导弹，直画埋个图，射粒导弹喺美国，直情呢个图，如果俾美国政府见到，系咪算撩交打咧？其实 都唔系嘅，呢个一份报纸讲噶嘛。 即系射去美国，跟住咧就美国嘅人造卫星咧就探测到中国射粒导弹，跟住就叫美国嗰边咧就发射翻反折嘅导弹。咁反折导弹，中国嗰个人造卫星咧就可以探测到。咁探测到之后咧，就将自己已经发射咗嘅导弹咧改变航道，仍然都会击中美国。哇，好夸！ 同埋即系我头先同你喺咩项目讲开嘅呢个美国未 整机都讲过咩啦？你咪讲太多嘢啦。 咪即系即系美国喺加州咪有个范登堡嘅空军基地啊嘛，咁佢就系主要系发射嗰啲反弹道导弹嘅计划， 反弹导弹。 咁即系佢主要系有啲导弹射过嚟，佢哋用导弹拦截佢噶嘛。咁但系咧，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好笑嘅，因为咧，喺范登堡附近一带咧，其实咧有个有几对比嘅情况嘅，即系咧嗰度咧附近方圆几条村都嗰啲地方咧就唔系一啲嘅军事设施，都唔系啲咩屋，唔系商业大厦，乜都唔系，而系一片片咧种满花嘅一啲种花嘅地区， 花嘅花区。 系咁，但系咧每一次咧导弹试射又好，导弹实验又好，导弹飞过去又好咧，都系会经过呢啲所有嘅花先冲过去太平洋嘅。咁但系咧头先讲起呢样嘢嘅时候，谂起咧，因为前日喺日本咧，咁我去咗一个喺东京北边有个叫根著田嘅地方吓， 佢哋嘅日本 CIA 总部 唔系嗰度咧，就系咧佢哋就系一大片一大片咧秋天开嘅花嘅地方。咁我一出去嗰个火车站咧，一路游， 你有冇大自然咁瞓咧？翻到跟住祈祷叫啲 UFO 有啲接 会，但系我觉得好震惊就系我一出火车站咧，到我行完成个根著田到走咧，我话俾你听个情况系你即系如果中意军事嘅嘢咧嘅人系应该系去，因为就咁巧又系花嘅地方上空咧。 竟然是一艘又一艘、一艘又一艘的美军的大力士运输机在我头顶飞来飞去。 咁、我知道你的存在， 唔系，咁我就 围绕你嚟飞， 唔系，咁我就谂啊，点解原来奇玉县的山区有美军基地？我真的从来未听过。 朋友嚟噶嘛 ，friend 嚟噶嘛。 但通常啲人即系知嘅，知喺横须贺嗰边嘅啫。啊，原来奇玉县都有个神秘的、美军基地。咁仲要 咁都俾你发觉到， 仲不断去飞向。海边嗰个地方，咁我仲喺度同个朋友估，喂，会唔会系啊？ 其实你美军开始啲啦， 美军开始派军舰咧，会唔会咧？系啦，咁样啦。 你知道咁多嘢？ 唔系啊，我唔想睇噶、我 佢特登飞俾你睇。 我出火车站就扮咁飞，由朝头早飞到夜晚，黄昏仲飞紧。 咁有冇见到啲不明来历嘅嘢咧？ 咁啊，如果夜晚咧喺嗰个地区咧，我谂如果唔知嘅人咧，真系以为不明来历嘅，因为咧嗰啲大力士运输机喺黄昏嗰时嗰反光咧、真系好似一个 UFO 嘅，即系。差唔多我见到五架 光体嚟， 光体有 V 光体，有直光体， 系啊， 即系但系因为我哋知道系大力士运输机嘅反光，所以我哋就觉得系 即系你哋成班研究专家知道咗系 唔系？我哋去玩啫，我哋去旅行系啦。 咁关呢个美国中国神舟五 唔系，我就系觉得哇，即系啲基地啊、导弹啊，全部都有，都下边都系种花。 我以为你话头先咪就咁讲呢个神舟五，你记得咁好啊？好啊， 唔系话你话讲嘅咩？ 你有啲咩秘密？ 你话要讲 咩阴谋啊？好啦，咁我 讲。 总之我觉得，因为佢嘅图咧好夸张啊，即系点搞错？即系喂条胶带啫。嗱，我哋而家肥你咧，你接唔到啊？而家大你一嘢先，而家你接唔到噶。 但系我谂，我谂我哋吓。中国是不会无端整个导弹的东西 的。不 是啦。但是我想讲这个 DNA 之前，因为回到来我几个钟头之前回来啦。那回到来其实呢很多东西收到 information。那呢那回到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跟我谈过，喂 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当然不要讲啦。那呢就是现在九点几啦，就是大概九个钟头之前呢，美国那边呢就又有一个即是叫 David Morton 的人呢，他都是研究，即除了很多写书讲 Bible Cook 的人之外呢，其实 David Morton 都是其中一个研究 Bible Cook 的啦。那他就无端端九个钟头之前呢，就在美国那边电台呢就讲了一些他现在再重新又排列过一些的圣经文化啦。那他就排了一些东西出来呢，就在那边九个钟头之前就讲了。 有没有讲到最近的大地震的这样子？ 没错啦，就是关于地震的。 真的 是啦，那所以呢我就觉得既然我九个钟头之前的事我们没理由香港不即刻讲了他的，是不是？那他就说什么呢？他现在即当然他即 你信他得不信他得啦，即他现在的排列方式再排到一些的事情出来呢，就说呢在2006年呢，即两三年后啦，那在洛杉矶的东边有个海滩的位置呢，咁就會發生一個七級以上嘅大地震。 嗱、嗰時佢都話好耐之前，美國嗰啲已經講咗， 都講啦嘛， 係啊，話成個加州會慢慢 裂開， 裂開變咗第二個夏威夷啊嘛。 但係佢就話咧，呢個唔係最勁。佢話如果照巴布哥咁砌咧，佢話砌到一個係2010年嘅，咁就話咧喺 Santa Monica， 即係 Santa Monica 就真係好近市中心噶啦。就會有一個差不多是講緊毀滅性的大地震，即係呢個係聖經版 八九級嗰啲噶啦， 係啦，八九級噶啦，咁樣係2010年嘅。咁當然啦，咁嗰邊啲主持都會問啦，喂，咁有冇啲近啲嘅事情？因為巴布哥會提到咧，咁樣咁佢有啲近啲嘅事情提到嘅。佢話咧，如果照佢嘅排列方式睇到個巴布哥咧，就係話咧，今年嘅年底12月咧，而家嘅現任部署咧就會俾人行食。 哦、如果咁到时我哋听到新闻有啲咁嘅人企图或者尝试都几准喎。 同埋嗰个巴布曲里面就讲到明系唔系讲緊又系即系同上次讲一样啦，即系唔关佢死定唔死嘅事嘅、即系总之有人行食。 系啦，有人想啦， 系啦，冇 错 啦， 整佢啦， 布殊咁样。咁当然唔知真定假啦，咁但系呢仲有一样嘢，佢话2005年呢就喺西雅图嗰边附近有个碎火山呢、就会爆发啦。 就苏醒啦。 係啦。咁呢个就係、是、呢几个都系讲緊佢今日九个钟头之前。 啱啱 break 到嘅。 啱啱。 直情系仲热嘅张纸。 热嘅。 新鲜新嘅嘢。 同埋 三个最新嘅预言。 係啦。即当然啦，我哋都。 其实咁都冇儿戏，其实你攞本 Bible Code 之后你求其圈几个字你都可能发现到嘢，系咪呢？ 所以就系唔同个学者呢有唔同嘅 理论。 理论系。因为有啲数学专家就反驳嘅。有啲数学专家就话其实呢所有嘅 Bible 曲咧，佢覺得根本就係用即係可能係預測嗰個人有個心態去揾到嗰件事，所以揾到。咁、但當然咧，即係有啲信嘅就話，其實如果真係嘅話，其實可能始終聖經裏面可能隱藏一啲嘅密碼啦咁、樣。咁呢個就唔同嘅諗法，有唔同嘅講法咯。 咁嗱即係前幾日報紙亦都講咗啦，教宗咧而家個身體情況咧就非常之差，就比外界覺得咧就更差嘅。 咁呢个如果佢真係万一 系 有啲咩不测嘅话， 我都惊，我都惊， 系咪？即系系咪真系大家要睇住下一个 教宗？ 嗰个教宗系叫咩名咧？ 同埋要留意下一个教宗会系乜嘢种嘅人？ 嗱，而家真系有一个候选人系黑人嚟 嘅，系嗱，因为咁嘅，而家有三个方案啦，即系例如，即系唔系方案咧，即系预言啦吓，即系小道预言就会觉得，讲紧下一个教宗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即系花地玛预言嘅后果，就系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可能是即敌基督的人物啦、有可能是一个黑人啦，有可能是一个美国籍的红衣主教升上去啦。 而家几个都有机 会。是啊，几个都有机会啊，是啊，真的几个都有机会。咁但是只要其中一个机会入咗呢，其实讲真成件事就已经向緊一个所谓 灭亡啦。 灭亡即是末日论的一个 中咗啦，即系 焗咗入个角落头啦。 是啦 是 啦。 如果中的话。冇错。咁所以呢即是我觉得呢几牌要留意就系，例如教宗会唔会死亡啦？ 咁同埋下一任嗰个教宗系叫咩名先至系认晒咧？ 嗰阵时我记得佢 叫做 爱尔兰嗰边有个圣人，佢预言嗰次咧就讲叫 Peter Paul 嘅，如果冇记错吓。 保罗啊嘛， 系啦， 保罗六世 啊嘛。系，我不过再 查俾你 confirm 呢个。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嗱，佢你讲起梵蒂冈啦，我冇话讲噶吓，讲啲梵蒂冈，我下礼拜讲啲梵蒂冈嘅嘢，今日唔讲， 今日唔好讲， 今日唔讲，下礼拜要讲啲梵蒂冈 啦，系你再系咁样， 系咁讲就一粒讲到十点都讲唔完啦，啊，因为梵蒂冈其实如我谂佢哋已经好多嘢系安排咗啦，同埋我谂好多佢哋心收得埋嘅秘密啦，我谂。相信会比一啲政府仲更加犀利 吓，因为啲真系好夸张，因为呢个系涉及到即系全个世界几多亿嘅呢个天主教徒， 冇错， 好夸张啊！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响大嗰度咧，就系好劲。头先话计数咧，原来美国啲科学家，你睇咗饼带啦？ 你讲边饼带？ 一开始个饼 video 做个饼带咧，一开始佢就讲噶啦嘛。佢哋有條 formula， 又話唔講，又 都話都唔講噶啦，你又硬係要問頭先，話都唔講啦， 係啦，話咗唔講噶嘛。 咁但係佢咧就話計條數咧，有個 formula 係計呢個宇宙究竟有幾多地方係可以有生物，話呢個好誇張啊， 係冇錯， 同埋即係計到， 同埋係文明嘅生物， 係文明嘅生物，仲要係計到，佢係講 civilization， 即係我哋人類就係一個 civilization， 一個文明啦。佢哋係講緊文明啊，有幾多個文明係數以億計 嘅，唔係所以 係一個。无限嘅宇宙咧，佢哋真系用嗰啲我唔知咩宇宙论啊，总之佢哋有 x square 加 two 二 x 嗰啲咧，全部 over 唔知乘以 pi 嗰啲。 我谂而家，我谂嚟紧呢几年啲宇宙论已经开始重新执位噶啦，即系例如我啱啱喺日本机场买了一本，佢哋系唔记得系咪 USA News 咧，佢出一本特刊啊嘛，即系我唔知系咪今日礼拜出嘅，应该系真嘅。佢哋已经有啲嘅美国专家咧，因为又系好多嘢要论嘅，咁佢其中一 part 就讲到咧，嗰、那个宇宙咧好似个漏斗咁样嘅，咁、有一 part 咧就跌咗落嚟嗰 part 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咧嗰 part 咧已经系。即系第二个宇宙啦，即系其实好多好多重宇宙，其实我哋根本就系一个， 佢话同埋宇宙 一个好渺小， 宇宙与宇宙之间 travel 要去 wormhole 即系黑洞圈入去嗱，即系好劲啊！即系如果真系中意 UFO 嘅朋友，或者真系好有心研究，或者好想证实自己俾自己啲疑惑嘅话，即系听啲专家讲嘢咧，呢个真系你真系。不能錯過嚇，講完啦。 不過係冇 UFO 睇 嘅，係冇 UFO 睇，再重新咁有啲少少片段嗰啲嘅，就冇新嘢。係 人， 即係新嘢嘅 咯，主要係人物， 其實都有少少新嘢嘅。不過你就唔好即係咁衰。好咁啊，嗱呢即係今日咧，即係就嚟講咁多都係啲末日嘅嘢啦，係嘛？咁啊，今日咧就唔再講啲末日嘅嘢啦。咁啊，陣間咧喺呢一首歌之後咧，佢就會講講呢個究竟嗰隻手指嘅 DNA 排列咧，究竟係咩嚟㗎啦？啲手指甲係咩嚟㗎啦？咁啊，今日咧揀咗四隻歌咧，都即係我都覺得幾好聽啦。呢只係第一首。 歌名叫做 Truly Madly Deeply、yeah. 哇 不明来历 About Budget Special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Hutchill. What make Lloyd a Papa J special? Hey! 究竟呢一隻手指甲係 喺手指端啦、啊， 手指端係類似咩樣嘅咧？ 哦，你想睇樣？ 梗係啦， 咁嘅樣， 眼成都即刻啦，成盞俾你睇下喂。 一个是有少似一啲，如果你上次讲我讲即系宇宙睇呢个京兆嗰套戏咧，嗰只类似嗰种，即系嗰种手， 我先用俾你 手嘅夹啦，我唔知点形容啦，系你形容。 我觉得好似一只蜗牛挖咗嗰个肉出嚟，就冇咗个蜗牛壳咁样嘅， 但系长形嘅， 长形嘅， 嗯， 系啦，似唔似嗰啲质地啊？即系个样啊！即系你唔好理佢硬，即系望落去咧，你望落去佢系似一个蜗牛挖咗出嚟，就冇壳咁样， 唔系冇肉，冇肉， 冇咗壳。 你觉得冇咗壳？ 净肉，净肉。 哦，你觉得系净肉？ 净肉、 啊。我觉得似壳、啊，我自己 搞 错 系咪？蜗牛壳咁嘅咩？ 冇，OK， 你知你知话佢似肉啊？ 你咩蜗牛嚟嘅？ 我觉得似壳。 纳斯卡蜗牛嚟嗰啲 唔系，继续讲，继续讲，继续。 啊，咪就系咁样 咯。唔系，即系咧，我谂咧，我其实嗰日讲完咧，上个礼拜六咧，咁、我都当晚已经收到几个 email， 咁我冇时间复啊，我迟啲再复啦。咁、有一个咧就系话， 咁你个人都应该重新估。 唔系，我 系 好，我系好难复 email 嘅。唔、系， 咁我咁你连句都讲埋，代表其实你系诚实，不过就个格唔好咯， 唔关事嘅。唔系因为咧。嗰、那個情況就係有啲朋友咧，佢係讀緊呢啲遺傳工程學嘅、有啲咧就話佢自己都係喺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喺 Hong Kong U 嗰邊有讀 DNA 分析嘅咁、咁亦都有另外一個朋友咧，就話佢原來佢都收到，咁即係佢係以前啲 佢收到呢、這 個係因為佢係 UFO 級嗰邊嚇咁樣，佢哋就佢話 send 咗俾一個、 即係 UFO 級嗰啲好秘密嘅，自己交俾死人 唔關事，我嗱我唔不作討論嚇佢啲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开头我大家谂咧，开头我就谂，咦，即系呢啲大镬啊！即系全部系 DNA 分析嘅嘢咧，即系要揾啲专业人士去睇。咁我咧就花咗少少时间啦，喺日本就抡咗一嘢啦，抡咗。咁我就觉得，佢中间真系一个几学术性多嘅文件啦。因为佢呢个其中一 part 啦，另外仲有一 part 就系直情系全部系数嚟嘅，全部系密码数嗰啲， 成条数计俾你， 成条数嗰啲我完全唔想睇啦，即系嗰啲系呢啲咧就即系仲有文字可以讲，就系里边咧就讲到佢用六种唔同嘅方式，咁就用咗喺加拿大啦，喺美国啦，喺澳洲啦，唔同嘅一啲实验室啦，讲紧系即系唔系普普通通实验室，即系真系有一啲嘅技术啦，真系知道有名有姓嘅负责人员啦，一啲嘅负责嘅分析学校嘅 lab 啦咁样，咁就唔同嘅方式咧，我嚟作对比去对比测试呢种呢旧嘢揾出嚟嗰旧嘢。究竟系咪属于地球上嘅任何一种物品先？ 即系佢哋系咪揾晒够胆话佢揾晒地球上每一样嘢嘅 DNA 先？嗱，首先佢要够胆讲呢一样嘢先。 个问题就系咁，一阵先分析呢样嘢。但我要讲嘅就系咧，点解会突然间出现咗呢嚿嘢？因为咧个情况就系有个故事嘅，个故事咧听落咧，嗱，我开头听我都觉得，哇，都几神化、啊。你都可以讲似无间道，我冇谂过你就讲呢个 term。咁就话喺2000年嘅九月咧，咁有一家人咧就经常性咧，成家人都声称话有啲外星嘅生物同佢接触。但系到底发生咩事咧？咁一阵间系咪转头先可以讲？ 争成廿几秒，你完咗？ 我以为你会 我会点 噶嘛？ 你加得好靓喎！吓，点解廿？ 我担心你会有廿秒嘢讲啊！你明唔明啊？ 今日我哋即将会讲咧，就呢一个咧，云海大师揾嚟嘅呢一个外星人手指 DNA 嘅计算之谜嘅， 系 咁阵间喺九点半报时之后再倾啦。唔该，九点半啦。好啦，呢、這个外星人手指之谜咧，而家即将开始，咁我睇到呢啲 DNA 排列嗰啲程式咧，直情系完全系睇唔明啊！ 系啊，全部系密码嚟，即系嗰啲其实系嗰啲 睇唔明啊 ！DNA 排列，即系嗰啲蛋白质嘅排列号码等等，呢啲就要真系要睇专家 的。不过我睇到一个字咧，就觉得几恐怖啊！ 系 一个 clone 字啦， 系冇错冇错， 复制呢个字，哇！咁佢哋其实都几危险啊！喂，求其喺地下执到啲嘢走去复制，如果呢个真系一个外星 生物 嘅指打手指，咁如果佢即係好似嗰啲咩嗰啲嘅盐蛇尾啊，对咗就仲可以食下生存啊，即係生返埋啊嗰啲呢，咁咪地球咪有外星人 咯。或者可能我担心嘅就係、是、我哋其实上个礼拜咪讲㗎，我就担心啲 lab 会突然间空咗一个外星嘅 DNA 出嚟。咁原来佢哋六即係唔同嘅 lab 啦，或者六次嘅唔同分析啦，都係用过呢、這个组织去空咗出嚟先至再分析 DNA。 佢攞个複製喎，佢 系啊。咁我就只係諗，如果只係一个嘅实验室或者一个嘅化验室，佢冇将嗰个空出嚟複製嗰样嘢去销毁咗嘅话呢，咁、如果呢个外星人係单細胞繁殖嘅、或者係一个单性繁殖嘅，咁、就可以係一个新嘅。 已经係一个新細胞，已经係可以自己繁殖自己长大。 係啊，即係呢、這个 已经係 stop 唔到㗎喇。 冇错。但我就觉得我其实唔好想见到呢啲事情发生。 即係地球人係未知道呢个嘢咩嚟嗰时佢已经複製咗。係囉。 佢就係仲要美其名嘅话我空出嚟就係想知道乜嘢嘛。咁、但係个问题係如果你真係出现咗一个系毁灭性嘅外星人又好，或者毁灭性嘅一个生物都好啦，咁佢可以系食咗其他品种嘅嘢嘅。 即系我相信咧，即系美国可能会有啲女士咧会觉得，哎呀，你摆入嚟我度啊，我等我怀孕啊， 唔系啩？ 咁就死啦，死啊，真系。 唔系，咁又要讲一个故事先，因为我啲人如果听紧，我可能唔知点样会手指甲吓。咁就系讲紧2000年九月嗰阵时咧，咁就之前。应该咁讲啦，2000年九月就攞到呢个手指甲啦，咁样咁就系之前咧，其实有几年嘅时间咧，喺加州有个家庭啦吓，咁有父母，即系爸爸妈妈啦，有仔女咁样啦，就经常性咧就经常即系当然之前有啲人就觉得会唔会佢哋系眼花，或者可能会唔会佢哋一啲嘅心理嘅障碍咁样话啦，就见到一啲嘅外星人夜晚咧，仲要系讲紧一啲似色异样嘅一啲咁嘅类似嘅外星人咧，就经常夜晚就嚟到佢个屋企啦，咁就相信有同佢哋去做一啲嘅手嘅实验啊，或者研究佢哋人类嗰啲等等嘅嘢。咁但系佢哋又形容得好奇怪嘅，佢话每一晚咧，第一佢哋嘅 第醒嚟之后佢知道咗有个咁嘅外星人嚟过佢哋屋企啦，地面有脚印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 脚印系点样啊？ 佢冇形容到，总之有 footprint 咁样啦。咁但系佢讲个情况就系佢话每一次呢个外星人出出入入咧，唔系喺窗，唔系喺门，系喺佢嘅衣柜。咁咧，你听我真系好叮当嘅，其实成件事。咁就 佢老公啲 friend 嚟噶， 唔会啩？咁就即系你即系佢哋形容到有一次，仲要系咧，佢即系醒觉嘅时候咧，咁啊个见到外星人，即系蜥蜴样嘅外星人啦，通过嘅柜，走紧。咁于是乎，佢哋想冲出去，想捉佢又好，或者去睇下佢去到边又好，咁都系捉唔到，或者去唔到佢哋 撞上， 或者撞落去，或者系总之原来空嘅，都系个柜嚟咁样。咁佢哋但系咧都揾咗一啲嘅所谓研究 UFO 嘅人士去帮手啦，去同你讲啦。咁当然有人信佢，定唔信佢哋啦吓。咁就有一啲就直情觉得，喂，你唔系讲得咁夸张啊嘛？即系你讲紧外星人通过衣柜嚟即系搞你哋一家人咁样。咁佢哋个母亲啦，即系个妈妈啦，就觉得喂，咁我哋即系经常咁样遇到咁嘅情况，但系俾人唔相信我哋咁样做，于是乎佢谂咗一个好简单但又好直接嘅方法，就系咧佢摆咗个衣柜咧个墙，即系衣柜咪有个边嘅，就挂咗一块大嘅嗰啲抹身毛巾。咁佢嘅谂法 整蛊外星人， 系佢个 point 就 整包粉喺个顶，佢一开衣柜就冧落去咁 样。呢啲可能我哋先会做嘅啫。佢嘅谂法就系、如果个外星人经过嗰个地方。就个手如果系 掂到 或者刮到嗰、那个毛巾咧，就会佢留低呢一支纤维又好，手指甲又好，咁希望咁样嘅情况之下 咧，死皮啊嗰啲 系啦系啦，就可以有证据咁样。即系其实佢都谂得几科学化嘅，佢都唔想俾人觉得佢哋系成家系黐线嘅。咁就喺其中一次咧，突然间咧，即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佢哋亦都知道夜晚有啲外星人揾到佢哋嘅时候咧，咁打开衣柜嘅时候就见到一块嘅手指甲，头先你就见到呢 就系呢一块嘢啦， 就勾咗喺佢其中一 个，就是、外星人喺佢个衣柜就剪手指甲。就挂喺嗰块毛巾度，就俾佢就夹到， 系即系勾到喺上面咁样啦。咁于是乎，佢当然咧，佢哋屋企 好大片咯， 既惊又喜啦。其实唔系大片嘅，即系应该 系系咯，呢个系一个 M 唔系两个 mm 嚟， 系啊，缩系细 mm 啊，呢个放大相嚟嘅。咁就勾咗喺度，咁佢就决定就将呢块嘢咧，就揾佢哋即系信佢哋嘅 UFO 专家啦，再揾一啲嘅实验室帮手咁样。咁由2000年嘅九月开始。就嗰个 UFO 专家亦都真真正正揾咗好多间嘅大学嘅 lab 同埋啲政府机构嘅 lab， 咁当中仲包括喺洛杉矶嘅 UCLA 嘅添啊，即系你唔即系讲紧唔系一啲即系野鸡嘅 lab 嘅，真系 UCLA 吓，即系 UCLA 喺美国嚟讲都系算系几出名嘅大学嚟噶 嘛， 系 啊， 冇错。咁等等，包括加拿大、澳洲等等嘅实验室里边去做化验，同埋啲空出嚟去做实验化验，咁就进行咗由2000年九月到上个礼拜。咁正正式式咧，全部嘢搞掂晒啦。咁所以有份报告出咗嚟咁样。咁份报告里边咧，就系头先我哋讲个 point 啦，就系佢哋将一啲纤维分散咗唔同嘅 lab 之后咧，就做唔同嘅分析部分。咁呢啲分析部分我哋唔理解啦，即系有啲系分析佢蛋白质嘅层啊，有啲分析佢嗰个所谓嘅纤维素啊，啲分析嗰个 DNA 嘅排列啊等等。咁之后咧，佢哋每一间咧，同埋就再用人嘅皮啊嘛，系或者用其他嘅做对比，系啦做比较，咁就去揾。呢啲 DNA 排咗出嚟，究竟喺美国、加拿大同澳洲所谓佢哋嘅 gene base 嗰个叫做 即系佢哋嘅 database 嘅范，即系里边佢哋研究过啲乜嘢就有资料啫。 系啦系啦。 即系如果地球上有啲咩有，其实未有晒噶。 如果系绝种嗰啲，当然冇啦。 唔系，同埋就算唔系绝种嘅，你都唔会有， 都会有晒。 因为你冇发现晒，就系海底啲嘢你都冇发现。 冇错冇错，但系佢而家讲紧系即系手头上拥有嘅个 就冇啦， 以亿计嘅基因库啦， 每一个即系每一个种类啦， 每一个种类嘅基因库 系啦系啦。 你又俾我扯开少少话题咧，讲呢个基因库咧，你唔好逼我。 我都冇， 你啤个钟再啤我嘛？你会唔系咁嘅？嗰、那个讲紧基因库咧，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全世界咧有三个地方咧就系做得好好嘅，一个就系新加坡，一个就系美国，同埋 你屋企啦， 唔系一个就系、是。欧洲咧就有一个原始基因库咧，即系已经系十几年前开始做紧嘅啦。因为点解我会知道就系因为嗰阵时咧我去高加索咧 去过， 唔系我去高加索，咁去到高加索，因为高加索嗰个亚美尼亚山 呢个你系扯开再扯开 啦，你要俾我讲落去。咁去高加索嗰、那个亚美尼亚山区咧，就系、是、可以话全球咧植物同埋动物咧嘅最原始。动物啊，唔系毒物啊，最原始嘅基因就喺嗰度嘅。咁咧嗰阵时我哋喺伊朗入到亚美尼亚嘅时候咧，咁嗰个当地一个好出名嘅领队啦，我咁讲佢啦吓， 咁因為佢唔想我講名，咁咧佢就同我講咧， 你從來都冇噶，你唔使話佢唔聽你講，你從來都唔會講名，叫咩名啫？ 我會講嘅有時嚇，你聽我講埋先。咁佢就同我講，其實咧喺幾年前咧，歐洲同埋美國咧，下咗成隊 team 係科學家，係秘密地嘅，即係完全冇 announce 過嘅，係嚟到呢個山區，係將所有嘅植物同埋動物樣本係抽咗落去佢嘅 DNA base 咧，佢哋就話即係佢哋其實相信咩咧？就係相信我想講嗰樣嘅，政府有個逃難計劃，點解我會信咧？就是、因為佢哋話俾佢哋聽，因為點解我哋要將所有嘅地球上嘅最基本、最原始嘅種 子自己種啊嘛，啲遲啲係嘛？ 佢話 即係 keep 住好似羅亞方 舟。係啦 ，exactly。即係話如果地球要毀滅嘅時候咧，嗰 set gene 嘅 base 咧， 即係 keep 一個雲海啊 ，keep 一個咁樣。 唔會 keep 個人啫，人種啫，尤其是白人八種人就係高加索嘅種啊嘛。咁就全部嘢 keep 曬咧，第時走嘅話咧，就帶埋太空船就走嘅。咁所以我講緊而家佢當然佢冇可能手帶曬所有嘅 gene。 即係呢個係佢真正背後嘅目的啦。 真正真正背後目的啦咁但係而家對比落去咧，嗰個 gene base 裏邊咧，就發現咧差唔多可以肯定地咧，就覺得嗰個排列出嚟嘅基因排列咧，就冇一樣嘢係屬於佢哋而家 gene 嗰個基因庫裏邊揾到嘅，冇、即係揾唔到呢個基因排列。咁但係咧感覺上咧，佢哋話因為有啲始終有啲會相似噶嘛，佢覺得相似嘅咧就係有一間實驗室就話相似咧，佢哋覺得係似老鼠，但就唔係 指甲。 唔係佢個 DNA 嚇，個 DNA 似老鼠，但係唔係老鼠，但係佢話講到明唔係老鼠，但係似老鼠啫。第二間咧做一個比較嘅時候咧，佢就話咧，其實咧佢哋就相信咧，唔敢講係老鼠，佢話應該係一種咧係到而家 爬蟲嘅， 唔係到而家都冇任何科學家可以知道一個 unknown 嘅哺乳類動物。 嗯， 佢話但係唔知係咩嚟嘅。咁但係當然呢亦都有一個研究組啦，即係因為佢哋發咗唔同嘅組織啦去研究啦，咁就同你開頭第一個望講嘅感覺啦，就係佢哋咁講，佢就話呢佢哋反而覺得成個嘅所謂嘅手指甲啦同埋個 DNA 嘅排列呢，佢哋覺得呢呢、這個但係佢哋唔係科學證據嚟㗎，就似一隻乾咗嘅蝸牛。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呢隻乾咗係一隻乾咗嘅蝸牛咧，咁佢應該一 check 或者 check 到係一隻蝸牛嘅 DNA 啦。但係佢又做唔到呢樣嘢喎。 佢會唔會係冇呢一種蝸牛嘅 DNA 資料咧？ 亦都 有數以千種 嘅，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咁但係當然咧，咁佢就即係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就牽涉到一個生物學啦，即係話生物專家就應該去加州佢哋屋企附近嘅山區咧去 揾，係 啦，有啲冇呢種冇被發現過嘅蝸牛，但係又冇喎。即系成件事咧，如果系用呢个蝸牛论去解释咧，咁但系又好似喺现实上、科学上又未必完全100%可以证实到。咁于是乎，而家个结论就系咧，佢肯定嘅就话呢一嚿嘢而家分析出嚟咧，系完全有别于所有地球嘅基因库里面嘅嘢。 None the Richer 今晚叫做 Don't Dream It's Over。 What is this thing? 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朗·罗尼根曾经在联合国公开讲过话。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当我们要面对来自外太空的侵略时，我们将不会再有种族之分。 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嗱，即系咁啊嘛，外星嘅生物咧，我就一定即系绝对系觉得系有噶啦，我绝对系相信啦，即系 有外星文明存在， 有一定有啦，因为咧，即系睇个饼大个开头都，即系佢都讲下计到出嚟啦，即系譬如我哋当而家有1亿个银河系咁样，即系个宇宙系无限嘅，佢哋而家只系睇到嘅，即系。一小部分嘅星， 4%， 就算你哈勃望远镜点劲，你都系望到4%。 系系， 其实96%咧，我当你都唔好有1亿个银河系啊，当你有1000个银河系啊，1000个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里边可能系有10000000粒星。 啱， 咁呢10000000粒星里边咧，点会冇可能有一个地球咧？其实。即係嗰個 galaxy 嘅地球，其實佢哋已經計到，亦都肯定有啲影咗相係同地球一樣噶嘛，有啲嘢係，係咪先？即係有水啊，有 冰層，係 啦，有冰層啊，已經係 有氣體， 已經係 confirm 咗噶嘛，係嘛？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完全唔出奇咯。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大家都開始應該唔使太過抗拒話，誒黐線嘅你見到。光体即系可能有啲人真系黐线，咁但系即系我系绝对信啦，呢个代表我自己嘅立场。 系， 我真系信的。 同埋我觉得 冇可能冇咯，应该调转嚟讲，冇可能冇。 同头先你讲嗰个 point 几好咯，我哋喺咩号？你同我讲啊嘛，你话如果上帝整一个咁大嘅宇宙， 呢个系 个人类存在 massive waste of space， 呢个真系嘥晒啲空间。 系， 喂，成个宇宙咁无限，原来得一个地球有一。个文明实在太嘥啦 ，waste of space 真系。 所以我哋其实有时，我觉得人类嗰个思想狭窄程度系好高嘅，呢一样嘢高咯。但我想讲翻嘅补充就系、是，我即系手头上嗰集DNA 分析啊、资料等等咧，咁我会尽办法咧，我会俾一啲真系研究紧 DNA 嘅人去，佢叫佢哋论啦吓。同埋即系我当然我唔知佢哋会唔会就去复制咧，我唔希望啦。 咁佢即系佢有个 formula 就复制到啦。 其实我都惊。但系树 咁你咪咩咯？ 系咩？ 好似美国政府嗰啲 report 咁啦，搵 删一句， 查咁两行咁嗰啲咯。 一间唔得，呢啲 protein 嗰啲位置查咗，咁人哋整一只第二只嘢出嚟唔掂，唔得。咁但系问题，我觉得香港大学或者中大，如果有即系要研究，应该要研究咯。我唔想即系如果就算系我唔理佢喺外星技术又好，即系外星嘅生物又好，系咩都好，起码佢一个未知嘅。資料庫裏面冇嘅個 DNA，我覺得應該做一個 record 或者做一個研究咯。 嗯，或者係 keep 住呢啲資料都好，即係一係有用嘅資料。 冇錯，冇錯，冇錯，係咯。咁所以咧，即係希望我下個禮拜有時間揾下佢哋，咁同埋即係。 即系而家其实呢一件事嘅定案咧，系未决定到 一个暗窿嘅嘢， 即系未决定到究竟系咪嚟自外星嘅，冇人够胆 讲嘅，系啦。但系起码肯定一样嘢，佢哋起码个专嘅 database 里边系冇呢个排列嘅 DNA 咯。咁当然咧，即系其中有我当然睇到其中一道地方嘅时候咧，我圈咗啲嘢嘅，因为咧佢讲到咧有啲位咧，佢话其实都少少似人类嘅 DNA， 但系咧又当中有几啲排位又唔同。咁佢都懷疑到會唔會有啲基因嘅突變嘅嘢，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一啲基因突變嘅嘢，都可能係屬於人類都唔定㗎嘛。咁但係嗰個基因突變咗嘅人類係點呢？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嘛。所以即係要一個好詳細嘅 DNA 分析嘅人員去解答呢啲問題。 可能即係每一個小小嘅基因已經係影響到你有兩隻耳仔啊，或者係即係可能一。两个排列嘅已经系成件事唔 系成件事唔同噶啦，即系所以虽然我哋而家基因技术所谓系成熟啦吓，但系我哋而家科学嘅领域里边睇嘅 DNA 嘅排列技术咧，其实应该仲有好多嘢系我哋完全唔知嘅，因为有好多个空间所谓嘅即系基因里边仲有好多 space 嘅位咧，系科学家揾唔到分寸，但系存在喺我哋人类基因噶嘛，咁。即系呢啲喺我个角度咧，我就认为呢个系灵魂基因啊嘛，咁当然啦，即系我哋技术而家系未所谓排得晒，只系讲紧排得晒佢哋睇到嘅嘢啫。我觉得佢哋排唔到一啲睇唔到嘅嘢咯，所以 我哋仲要慢慢慢慢， 即係你覺得有啲 DNA 嗰個係就係我哋個靈魂嚟㗎啦。 唔係因為人類個 DNA 抽出嚟其實好得意嘅，有一部分咧係空白嘅嚇。咁、當然有啲音樂論者直情覺得咧係俾人即係喺我哋嘅祖先嘅時代俾人抽咗啦。 中咗啲入去嗰啲又 或者係啦，或者我抽完之後我哋特別暴力啊，即係特別冇耐性啊，咁樣特別思想狹窄啊咁樣咯。咁唔知嘅呢樣嘢嚇，即係總之係我覺得而家 DNA 技術所謂而家咁多個國家話排到所有人嘅基因都只是我覺得是第一步啫、所以呢一扎黨我覺得希望香港都有人做下 research 啦，呢啲唔係我嘅範圍啦，呢個我嘅範圍就係攞資料嘅啫，即係有人嘅話我會 contact 佢哋嘅。 好，咁呢件事完結啦， 呢件事完結係。咁如果嗰邊有啲咩資料話 confirm 係乜嘢嘅話，我會再同大家講。 係。咁啊，即係如果最近大家有留意啲，即係啲電視咧，都會睇到啲即係好多呢一類型嘅有關太空嘅嘢啦。咁佢即係已經係好多係好值得睇嘅，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係中意呢啲嘢咧，即係絕對要留意一下，即係嗰幾個台係嘛。真係好多係好正嘅， 講嗰幾個台真係好隱晦喎、都知啦係嘛？ 有啲 Discovery 啊，呢個 Net Geo 就少啲呢啲太空嘢咯 ，Discovery 多啲啊，但係明珠台啊， 不過我都覺得係本地嗰個冇收費嗰兩個即係嗰兩個英文頻道咧，唔知乜。近排真 系系啊，好多、 太空啊、复活岛啊， 好、正、 啊！你做乜台时时播呢两个 节目？所以好正啦、啊，咪 啱嘅，啱嘅。 吓、啊，迟啲系可能会有佢哋已经系讲紧嗰啲 intergalaxy 嘅 travel 啊，不过喺唔会喺我哋而家呢一代见到噶啦。佢话如果我哋而家用我哋现在拥有嘅科技去人哋嘅 galaxy， 即系佢已经讲到系去人哋嘅 galaxy，即系 confirm 咗系有人。 我觉得你唔好睇小我哋嘅发展，即系头先你话未必喺我哋呢代见到咧。我有保留咯。 佢话啊嘛，唔系我。 哦，系你话佢话，我觉得咧， 因为佢话咧，而家用而家科技啊， 系 去人哋嘅 galaxy 啊。去人哋嘅銀河系咁嗰啲， 我覺得我哋 佢講得去人哋，即係有啦， 都係 講得去人哋嗰度嘛，即係有啦，嗰個有啦， 係係冇錯冇錯。 佢話如果就咁最近嗰個咧，用而家嘅飛船咧，40年嘅要去行40年啊， 都係仲係近嘅啦。如果 係啊，最近一個行40年，去到都死啦。 咁冇咁冇感受啲太空人， 去到搞唔掂，你啲骨質已經疏鬆曬，你一落地即。成件系脆碎，只用喺口啊！真系冇办法 啦。所以我觉得咧，我未必我哋呢一世见唔到一啲，即系我哋超乎想象嘅技术。因为你谂下，就算讲喺10年前啦，讲复制人仲系当笑话噶，而家系乜嘢动物都复制晒出嚟。 即系你觉得你好深信喺我哋未死之前咧？人類是可以去到另外一個 我信是因為點解咧？我好記得前年睇咗一個新聞報道，係講一個婆嘅，好快講完噶啦，你放心。咁咧就係咧講緊佢咧103歲應該，佢就講到一樣嘢就係咧，佢係見證愛迪生發明第一個燈膽嘅，佢喺德國住嘅。佢話咧，佢係第一個燈膽發明到電話到留聲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打完兩場戰爭打越戰、到所有衛星射曬上天登陸月球等等等，所以佢都係103歲裏邊可以見到曬。 哇！真係～ 咁你谂下，即系 将佢老嗰段片剪埋真 系 好， 系啦， 好好睇。 即系但系佢咪讲咧，佢都冇谂过，原来佢一生已经见证咗人类，即系所谓，即系真真正正成个科技发展，讲紧100年啫。我哋人类存在，如果讲紧现代文明，讲紧当佢6000年啦，我哋呢100年系黐咗线。 系咁，佢都最尾都有补一句，佢话你如果以我哋咁嘅速度咧，佢话你 imagine 下，即系可能第一架飞船去紧嘅时候咧。即系呢个我自己谂 啦， 去紧嘅时候咧，地球嘅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更加快嘅，系可以快过佢。咁我哋即系第二架去嘅时候，即系可能系会爬第一架头咯。会系咁，你慢慢、慢慢再嚟，即系会抵达到即系早啲，早啲到。 唔系， 佢又整咗啲咩嘛？太空风帆啊嘛，太空风帆系越飞越快嘅，但系佢又冇讲点停呢嚿嘢。 咦咁乜嘢 一路总之是越飞越快因为太阳能嘛、越飞越快但唔知点停。 但我有个諗法嘅我有个疯狂嘅諗法嘅。我觉得有时第时去到一个去第二个宇宙空间呢可能已经唔需要任何嘅 機器輔助，或者唔需要任何太空 船，你自己抌三下，跟住攔三杯嘢喺地下。 唔係，我覺得咧，因為你始終咧人嗰個腦電波係最犀利噶嘛。 嗯嗯。 咁我覺得 諗就去咗啦。 或者可能有個設計就係用我哋 95% 嘅腦能量都未用，咁、啊、我哋腦能量又未用，我腦電波又咁快，咁、嗯、我哋其實可以喺一剎那去完另一個宇宙再翻嚟，其實都唔需要時間、 啊。所以各位女士，行過雲海嘅眼前咧。唔好俾佢目定口呆咁样幻想望住你，你啲脑电波好强， 你又喺度误导观众啊！ 好啦，咁啊嗱，转头咧就十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就会翻翻嚟地球讲下呢个地球嘅空心论啦。咁啊，究竟我哋住紧嘅呢个地球地底咧，系空心抑或实心嘅咧？ 嗯，依家翻嚟讲， 转头话你知啦。